以会长江金富为团长的旅日朝鲜人医学协会代表团5月1号到达平壤，参加第19届国内外同胞平壤医学科学讨论会。